十六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七，排列五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，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应急车及标准轴距应急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重奏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中坚力量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。 万楼出租，三河时段贾玲镇黄金地段商业大楼出租，原俊峰商业大楼，建筑面积约2000平米，整租和分租均可。有意者请致电13831663890，13831663890。 生活与梦想舒适，充满幸福能量。我乘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彩。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《雷人秀》。李雷出国记。李雷今天在上班路上遇到熟人了，对方熟悉地跟他打招呼说 Hi 李雷 How are you? 可是李雷却怎么都想不起来对方的名字。这样尴尬的情境在英语里叫做 Name Ambush， 没错，就是名字伏击。Name ambush describes a situation when a friend you haven't seen for a long time come across and greets you by name, but you cannot remember his. Name ambush, 名字伏击，指你偶然遇到一位很久没见面的，本来也不是太熟的朋友，但是对方叫你的名字叫得可亲热了，可是你一时半会儿真想不起对方叫什么，这种情境就叫做 name ambush。 可是这种尴尬的场景怎么办呢？李雷说Great， 拜拜。 我一个人在大街上旋转，我左转，我右转，我向前看。我揣着一兜沉甸甸的遗憾，我无处躲藏，人们如此简单。让你挡住我的视线烦恼，没有道理让你在自己的世界哭泣，让你太聪明没办法。我们从此一个叫做迷幻的城市，许多孩子流泪在这里消失。 And I don't care秋月似是香，故乡的水铜山江，长帆远影向何方？故乡的云白衣裳，弯弯小路想想梦里想，离家日久为幻想。歌一声泪两行，情人远故乡想，梦中就为 说看腿，文龙说美不美看大腿啊，难道小腿就一点不重要吗？ 你想带我去哪里，方向是否已决定，感情这片奇花异卉的森林，你是恨你就怕再次你多伤感情，不必急着做决定，你还有时间犹豫，我能让你走进生命里，但是请遵守约定，不用是你最爱的人，只要最后一人，你今生的莫大情人，以后再没有别人，不管念过多少恋人，爱怀念了几人，都已经是往事前尘，只感谢他们来辜负你人生。是很不容易，所以珍惜遇见你、哦、但要走进我的生命里，走进想我不寒心，不用是你最爱的人，只要最后一人，你今生的莫大情人，以后再没有别人，不管拥抱多少恋人，怀念了几人，都已经是往事前尘，只感谢他们来丰富你人生。

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？雷人秀，让你笑出六块腹肌。 孙良留言说：“异性吸引我的，我主要看他的气质。”哎，各位啊，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非常作为女性哈，有一个非常大的迷惑，就是我就问哈，像我这种丑的人也可以有气质吗？可以吗？罗正说，异性吸引我当然看的是身材啦。那我相信我是肯定可以有身材的。好，同时和你聊一聊，你觉得对于现在的你来说，异性的什么方面会比较吸引你？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。 看见你爱一个人那样体贴细心，偶尔还自作聪明，说误会也不说明，我忍不住想快步跑过去，抱紧你，赶紧说我更爱你。虽然我其实知道，如果真换成我，你脸上细微温柔也会悄悄就溜走，心却不懂退缩，相爱的冲动在故事开始以后。 有雪雷陪着你，一路上呢听听歌唠唠嗑，说一说对于现在的你来说啊，什么样的异性的品质会比较吸引你。我呢，我觉得我作为女性哈，有一定的经验。比如说我觉得我们女孩子的圈子当中呢，像我这样素颜的女孩，我觉得最清纯，是吧？我的话色妆呢，你会觉得哇，美得不要不要的，真的，这是我的经验。我身边有一群比较喜欢化妆的，平时天天化妆、总是化妆的朋友呢，偶尔不化哈，我跟你说，哎，偶尔不化妆你会猝死啊！ 我曾怀疑我走在沙漠中，从不结果，无论做什么梦，才张开翅膀，风却变沉默。习惯伤痛，能不能算收获？庆幸的是我一直没回头，终于发现真的是有绿洲，没把汗流了，生命变得厚重，走出沮丧才看见新宇宙。执着，将命运的锁都破。

身走着，却把过去包成离合。你拼得很独特，也一生都远。说失了才懂有何不可，那些傻女人玩儿，感谢你送我的

就是声音要有磁性的异性比较吸引我，而且普通话标准。你是要找主持人是吧？那我们介绍。 夜风跳动云浪，夕阳托云头看，看见青色的沙滩上，独坐一位美丽的姑娘，眼睛星阳灿烂，眉似细月弯弯，穿着一件红色的纱罗，红得像她嘴上的冰凉，她在轻叹。

上听听歌唠唠嗑。Big King 留言说，我觉得什么样的异性会吸引我呢，就是那种能撒得开的又能收得住的，就能吸引住我。林肯说要长发大波浪，大手小手挽着走，说还要细腰大美腿。哎呀，你们这些视觉男性动物啊。微同城说这些都是工业化的美女，模具的产物，流水线的生产。我以为微同城是女性呢，点进去一看是男性呢。说出了我们女性的心声啊，说出了我们这种长得不漂亮的女性的心声啊，说出了我们这种长得不漂亮的嫉妒的女性的心声啊。 曾经我想快快长大，盼望离家去闯荡，想想天涯是什么模样，一个能让我歌唱让我笑的地方。也许我并不如自己以为的坚强，离开家以后才懂得爸妈的话。这世界有黑暗也有光亮，明白了就会真正长大，就算受了伤你的笑容带着泪，选一首歌为自己唱，我的心也会有迷惘，承认了就不必再假装，最初的梦想我会一直带着它，不怕谁会来笑我傻。